第十七章，灵魂是不会分别的，分别的是你的心。执着本身就是一种污染，人所有的痛苦可以说都是来自执着，有执着就会有得失，有得失就会有痛苦。现在等我们又反转过来研究一下根本的问题究竟来自哪里。痛苦来自得失，得失来自执着，那执着呢，它又来自哪里的呢？没错，执着来自分别。追根究底，人类之所以有痛苦，最大的元凶就是你的分别心。我们由一出世开始就被所有的人教识要分别，这个嘢好，那个嘢坏，这个是大，那个是小，这个是长，那个是短，这个是善，那个是恶。我们的社会与习俗由细就灌输我们，女人负责家务事，男人负责赚钱。中国人的社会观念，男尊女卑，男人外遇就叫女人看开一点，因为哪个男人不偷食啊？但如果你女人有外遇，就叫做勾佬偷汉子，哇不得了啦，什么三从四德，不守妇道，狐狸精，贱货，要拿去浸猪笼的。男人去蒲就叫交际应酬，女人搵鸭就叫不守妇道，男人无成就无事业就叫做无出息，女人一事无成就叫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己的女嫁过去就希望亲家会痛锡她，人家的女嫁过来就要尽好新抱的义务，自己的仔希望留在身边，自己的女婿却希望她搬过来住。朋友失恋，我们叫她看开点，自己失恋就变成世界末日，喜欢蝴蝶但是又讨厌毛毛虫，雪糕滴到件衫你就嫌佢邋遢，但系圣诞送入口嗰阵，你就话佢正。同样嘅一嚿糖仔，由人哋嘅口咧出嚟，你就觉得核突。自己嘅口水，你却唔嫌佢污糟。人哋嘅鼻屎会令你作呕，自己嘅鼻屎，好多人都会吞落肚。为何美味嘅食物一碰到口水就即刻变为毒药？系因为口水有毒咩？如果系，自己都唔知死咗几多次啦。大便使你觉得污秽难顶，臭。但是在大便未排出来之前，请问他身在何方呢？如果是这样，那你自己未仲够污秽难顶臭？同样是身体的器官，去看肠胃科就叫做正常体病，去看泌尿科或者妇科就觉得尴尴尬尬。我为了保护我的家人，喐手打了你，我就是坏人。但是当你变成我的家人，我又变了好人。反过来讲，当你变成我的家人后，我要教训的对象又变了其他人。为什么呢？没错，这些通通都是因为我们的分别心。现在你发觉你自己的灵魂被禁锢没有？身体有神经，有血管，有感觉。感觉再加上平常由四周环境中学习到的主观，会欺骗你的灵魂，使你产生分别心。分别心一起，烦恼痛苦就会全部来报到的了。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讨厌，这个好吃，那个难啃，连面上出现了粒青春痘都是伤心成个礼拜。人为什么这么难度？因为世间的诱惑实在太多了，诱惑必须要靠感觉才可以起作用，感觉就要靠分别，如果不是的话，大家的感觉都是一样的，诱惑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通常我们讲到魔，我们的分别心就会告诉我们，魔是不好的，魔是来害你的。但是反过来想，没了这些魔的考验，你拿什么来进化你的灵魂呢？不是负心人抛弃你，你怎会有机会遇到现在这个幸福呢？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假设你与某某人交往，在感情的专一上你对他一心一意，但是交往一段日子之后，对方觉得你某些方面或者在观念上没办法继续跟你相处，于是选择了分手或者另结新欢。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看不开，骂他负心，甚至乎想报复，或者一哭二喊三上吊，种种好戏日日上演。但如果有一日情形反转过来，在交往的过程中轮到你认为对方不适合你，或者你遇到更好的，当对方将啲一哭二喊三上吊全部加诸喺你嘅身上嘅时候，你又会唔会觉得自己负心？会唔会指责对方神经病、不可理喻，或者系话你就系因为咁，我先至会离开你？所以咯，这个世界上一般嚟讲，人哋抛弃你就叫负心，你抛弃人哋就叫一个新嘅选择。再比如，就好似如果有人揸车嘅时候唔小心撞亲你嘅家人。 或者残废，或者往生。此时此刻，你可能会好激动，好似电视上嗰啲类似遭遇嘅家属咁，闹到个司机狗血淋头，甚至乎拳打脚踢。但系如果今次系你或者你嘅家属无心犯此过错，你是否又会替你嘅家人企喺另外一个立场解释话：对唔住，真系好对唔住，真系唔系故意噶。虽然你或你嘅家人系真心忏悔嘅，真正了解本身后悔同无奈嘅心情，但此时对方家属却依然不停咁辱骂或者暴意拳脚。试问你是否都会觉得对方真系有啲过分，而替自己嘅家人感到有啲委屈呢？所以咯，世间种种，如何断定佢哋嘅是与非、对与错呢？任何事物攞嚟套用，都有佢嘅两面性。如果你能够冷静正确地用你的灵魂看清楚这两面，又不受这两面的影响，用将心比心的态度去对待，用大爱的心去处理一切任何事物，这个就是所谓的真修行，即是一位真君子。所谓修行，其实就是用爱来进化你的灵魂，提升你的灵性。不要将修行的定义解释得太过狭窄。人从出世那日计起，就已经在这里准备面对人生种种未来的考验。所以每一个人由出世那日计起，就已经在这里修紧行。修道人或者出家人，只不过是对人生的领悟比一般人更加透彻。所以他们将提升灵性当作是此生的第一要事。其实你如果真的领悟了，就会发觉生活中太多的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我们修行的试金石。人生的道场就是在家庭中，在办公室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生无处不是道场啊。所以我们人人都是修行人，懂得弃恶从善，懂得将怨恨变为宽恕，懂得由不孝变为孝顺，懂得将自私变成奉献。这些修正自己的思想的行为就叫做修行。放下你的分别心，就是放下烦恼与痛苦。今日错的事，很多事到了明日就变成啱的了。现在不好并不代表以后亦会不好，或者你一时没办法改变现状，一时没办法接受事实。但仔细想下，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事业有成，婚姻美满，亲人健在，感情顺利，身体健康，或者事业冧了，恋情玩完了，婚姻冇了，亲人走了，病痛离了。仔细想下，在你的灵魂还未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存在的。就算发生了，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不理它好与不好，亦会在你生命大限来临那一日结束一切。你假我所感觉到的幸福与不幸，一样亦不会跟着你。况且蔡翁失马，焉知非福，蔡翁得马，焉知非祸。命运哪里是我们可以预测的呢？讲破了，一个悟道的人，他根本就不会在乎命运这回事，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生命中所谓的命运只不过是一种为了测试他的灵魂里面的灵性的一种工具来的。人生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考场，考得太差的就去饿鬼道、地狱道或者畜生道，稍微好一点的就可以离回人间再考一次，考得不错的就可以上天堂或者天庭成为神明，考得超级好的就从此脱离轮回，成为来去自如超高层次的高阶灵。所以记住，你再去分别命运的好坏，命运只是用来成就我们的真我或者灵魂的一个工具。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执着于命运并不能给自己带来机会，只有改变自己的心境和磁场，你才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环境只是换汤不换药，改变你的态度，用灵的角度去面对你的人生，才能挑战命运。